第62集，今天特别想你。温小辉从小到大都是个学渣，但是他有个优点，就是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非常肯刻苦努力。课上听不懂的，他会找同学复印笔记，花一晚上的时间边查字典边对笔记看书。两个月坚持下来，他没有拖后腿，反而英语大有长进，渐渐能跟上老师的语速了。上课忙了起来之后，打电话回去的时间自然就少了。小半年过去后，他发现自己联系最频繁的人竟然是洛毅。洛毅对他的事情事无巨细地关心着，上了什么课，周末去了哪儿，交了什么朋友，甚至跟黎硕有没有联系都会问。问的时候都是聊着聊着就绕过去的，以至于当温小辉发现的时候，全都不知不觉地告诉洛毅了。温小辉周围倒是有不少示好的约炮的，他起初还真是有点动心，毕竟白种人的大块肌肉，他光是看着都要流哈喇子。可每到紧要关头，他就退缩了。有时候他也挺瞧不起自己的，明明特别好色，但就是没种。大约骨子里他还是有那么一点传统观念，觉得没有感情的话，做那种事情有点别扭。他跟黎硕保持着一个月两到三次联系的频率，偶尔会说些暧昧的话，但也仅止于此了。黎硕的工作似乎特别忙，几次说要去美国，最后都没有成行。到后来，温小辉都不抱期待了。转眼步入了冬季，今年的农历春节很早，跟圣诞节假期只差半个月。于是黎硕安顿好工作后，就回了美国。圣诞节期间，学校也放假了。温小辉设计的圣诞节发型和彩妆获得了个院校级的小奖，外加$800的奖金。温小辉和一个中国女同学趁着打折期间狂扫了一堆东西，本来还想去 Vegas 玩，温小辉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口袋，还是作罢了。平安夜，温小辉是和同学一起度过的。 A 准，有人找你。 温小辉心想，这时候还有谁找呢？他认识的不回家的也都在这里聚餐的呀。出门一看，是一个穿着西装戴着白手套的慈眉善目的中年男人，应该是个中国人。 你好，是温先生吗？ 啊，请问你是？ 我是 Lambert 的司机。 啊，谁？ 哦，李硕。 哦， 我家少爷正在跟家人过圣诞节，不能亲自过来，但他嘱咐我将这份圣诞礼物送给你。 司机从后车座里拎出一个礼盒递给了温小辉。 祝您圣诞节快乐。 这是什么呀？ 我不太清楚，您可以回屋之后打开看看。您穿得很单薄，快进去吧。 好的，麻烦了，圣诞快乐。 司机笑着点点头。温小辉抱着礼盒回了屋，他的同学立刻围了上来。 是圣诞礼物吗？什么东西啊？ 不知道啊。 温小辉搓了搓手，满怀期待地打开了礼盒，是一台最新的 K Pro。 哦，粉红色的新型贺卡呀。给我美丽可爱性感的 A 准，虽然我更想把自己打包送上门，让你一打开礼物盒就能看见赤裸而勃起的我。 众人哄堂大笑。 靠，你认识中文吗？ 温小辉抢过贺卡一看，是黎硕工整潇洒的字迹。 圣诞快乐，择日相聚。 温小辉感到整颗心都暖烘烘的。他记起自己无意间跟黎硕抱怨过他那台破笔记本带不动大的文件，有一次做设计图的时候死机了，稿子全毁，气得他抓狂。于是黎硕就送了他一台电脑。 黎硕的细心和温柔让他觉得这异国的冬季都热情了起来。同学们都很羡慕，围着他七嘴八舌的八卦，问他是谁送的，是不是男朋友。温小辉一时虚荣，翻出了黎硕的照片给他们看，引来尖叫无数。来这所学校上课的直男是凤毛麟角，一群 gay 开起玩笑来特别没节操，有的笑话更是有些下流。温小辉一半真没听懂，一半装没听懂，不敢应和他们，不然就更没完没了了。那天晚上的火鸡特别难吃，酒也不好喝，但温小辉还是喝多了，他高兴得有些飘飘然。午夜钟声响起之后，对美国来说就是新的一年了。温小辉被灌得受不了了，躲回自己房间里给黎硕打了个电话。 喂，小辉。 黎大哥， 你喝多了？ 嗯，没事儿，我在宿舍，喝多了我就睡觉去。 你跟多少个同学合租？ 五个，不过他们有时候会带男朋友回来，还好是独立房间的。 那你现在就不要喝了，一屋子都是 gay， 喝多了容易乱世，这在美国很普遍，如果你不喜欢那样就保持清醒。 啊，你说的对，我刚才就看到两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男同学借着酒劲亲起来了。 如果有人想做什么，记得严厉的拒绝。 放心，我还没那么醉。 还是有点不放心，要不要我过去？ 不用了，你住在曼哈顿，过来太远了。啊，对了，谢谢你的礼物，我上次就随口抱怨了一下，没想到你还记得。 没什么，能帮上你的忙就行了。你确定不需要我过去吗？ 不用了，我没事儿，只是有点晕而已。 你喝醉的样子很诱人，我有点担心让别人看到。 你说的择日相见是什么时候啊？ 三天之后，我要先陪陪父母，处理点事情。 好，我放假到年底呢，春节你也在美国过吗？ 应该会在这里过，反正国内很快也放假了。看到你习惯这里的生活了，我放心多了。 半年了嘛，怎么也习惯了。 温小辉轻轻用指甲揪着地毯上的毛絮，感觉心里也有一只小爪子在骚啊骚。他现在真的很想见到黎硕，可惜不是时候。两人又聊了两句就挂了电话。温小辉待在无人的房间里，门板将外面派对的声音阻隔了大半，尽管还是吵杂地闯入他的耳朵，但他依然感到有些孤独。这时他的电话又响了起来，是洛毅打来的。温小辉几乎是一秒也没有犹豫地按下了通话键。 喂，洛毅啊。 小辉哥，喝酒了？ 嗯，跟同学一起过圣诞节呢，喝了点。 洛毅那头非常安静，温小辉甚至能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画面。洛毅坐在床上，长腿屈膝，抱着电话，偌大的房间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但即使堆放得这么满，依然让人感到了浓浓的孤独。 虽然还没有到过年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特别想你。 我也很想你，虽然外面挺热闹的，但是越是热闹越是想家。他们说的话我必须竖起耳朵一字一句认真听，不然有时候就听不懂，可累了。 等你一年的进修结束了，英语一定大有长进。 现在就大有长进了，还好现在也跟上了。嘿，你呢？学校里面有什么新鲜事吗？ 没什么要紧的。哦，大三的学分我快修满了，我应该能早一年半拿到文凭，这样我就有时间修双学位了。 啊？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啊？ 我好像说过呀，你忘了吧？ 是吗？肯定你又是说了什么高深的东西，我就走神了。嗯，你真是够厉害的，中学跳级，大学又提前修学分， 我看你20岁之前应该能毕业了。 嗯，这是我的计划。 你这么有规划，但是我从来没听你说过你以后想干什么。 洛伊突然沉默了。 难道你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吗？ 想过，但是没想好。我现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公司上，毕业之后反正不至于没事干。 那你就没什么梦想吗？你看你兴趣爱好那么广泛，得这个奖那个奖的，我还以为你这种天才肯定要走不寻常路，没想到也是开公司啊。 哎，是啊，一不小心也落了俗套。 也不算俗套啊，就是有点可惜你的天赋了。 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目标，是我一直在为之努力的。 哦，什么目标啊？ 是一个很大很艰巨的目标，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 切，还保密呀？行，我才不问呢，反正我觉得你无论做什么事都能成，我啊就等着跟你分享成功的果实啊。 要是真有那一天，你功不可没。 温小慧心里有些窃喜，她对洛伊的成长一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吧。只要一想到这里，她就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伟岸了起来。那天也不知道聊了多久，反正后来温小慧困得睡着了。隔天醒来一看，床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个人，她惊恐地起来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还好还好，没有失身。